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咱得享享福。周末了，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欢迎收听大城小事周末版，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孙涛。 首先呢，要祝我们的听众朋友周末愉快啊。其次呢，还得跟大家说，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能够下载我们的听听 FM， 因为下载完了之后呢，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回放，同时还能跟我们互动。 我们一开始先说说这个人工智能的事儿。前两天我还看了一个 人工智能电影， 这个老看 啊。 电视上那天有一个经济频道播了一个人工智能大讨论，然后有好多的有清华的什么教授什么，反正有好多就是专家，专家最后说了一句话，说不要把人工智能想得太智能，就是以现在他们观测到的咱们的人工智能的水平，还没有到那种足够放心的阶段 啊。那当然， 有一个教授说，你们现在对于人工智能的那个它有多智能，已经有点夸大，有点神话的那个成分，比如说。什么那个自动驾驶这些东西，明明技术还是非常不成熟的，竟然有人就在车里边安心的就睡觉了，就在那儿那个安心的办公了，就不管了。说之前已经出现过很多，前面比如说有一个白色的什么东西经过，他就没识别出来，撞过去了。有的那个什么红绿灯识别错了什么的，也那个突然停下来了。说出了好多这种问题，说目前为止大家还是不要太过相信人工智能， 对， 是不是？ 对，因为像人工智能啊，我倒是觉得，未来可能会最快的，比如说3年到5年，应该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一定要达到，比如说所谓的车联网啊、物联网啊，包括能够跟咱们现在所看到的方方面面全都连上网了，这样才能达到真正的智能，如果要是不能。就很难，因为包括那天我还听了一个最新的一个说法，说你看现在动不动那个什么手机啊，什么移动办公啊等等，就是这些，说哎呀，说这种接入网络的方式仅仅可以局限到现在，说到不久的将来，那个时候人脑入网。 哦，人脑入网怎么入？给你植一个芯片， 对，类似嘛， 007那个， 类似嘛，植了一芯片，就相当于我戴眼镜，或者说我什么都不戴，我一闭眼睛，我只要想上网，脑子里啪一弄上网了， 妈呀！ 然后呢，咱俩之间，比如说沟通 不用说话是不是？ 啊，对呀，什么还发个微信呢？视频聊天没有？ 一个眼神全懂了。 这咱俩只要说，哎，咱俩准备聊聊 啊， 就直接脑跟脑之间就可以了。 哦。啊，脑跟脑 啊，对呀， 嘴都不用张 啊，对呀， 啊， 这整个人体类似于就是一个计算机。 我的妈呀，哇，那太厉害了。 那当然，当然 啊，嘴都不用张。 包括你看，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吵得特别厉害的元宇宙， 哦， 实际上大概也就是这个意思嘛， 啊， 对吧？ 大家纷纷抢注这个商标，现在是不是？ 啊，你像这做火腿肠的都抢注了， 我就记得宇宙牌祥言来着。 好了好了，那咱们再说点旁的啊。不久前，汽车媒体人拍摄了一条视频，由工作人员扮演的坏人啊，打引号的啊，坏人可以在车外呼起车机系统，并且通过指令控制车机系统打开车窗，而这个现象在多款车上都出现了，让原本很智能的功能，哎，这岂不是成了安全的隐患呢？除此之外啊，我们也看到过关于过度使用辅助驾驶造成的交通事故之类的新闻，现在的汽车的确比过去功能要多了很多，更加的智能，但是车越智能越应该注意安全。所以就像我们刚才聊的那个，你比如说我这两天看的另外一则新闻，360大家都非常熟悉，360已经说了，他们的工程师通过他们的方式成功的入侵了 T 他们家这个车机的上头的终端， 哦 啊， 黑把人给黑了， 哎，相当于是这意思，但是很友善的 啊， 也不是说我就黑了你了， 啊， 然后我们就要怎么怎么，没有，尝试了一下，成功了， 啊，哦， 所以360就说了，说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就提醒大家 啊， 我们都成功的 黑了人家了， 打入到他那儿了，所以大家千万对这个车的智能别太放心喽， 啊， 也是同样的， 你对360更不能太放心了，是不是？反过来更得说这种。啊，你没事就那个能黑特斯拉，我们电脑上装的那些什么360什么安全卫士啊什么的，说明黑我们的电脑更是易如反掌，对不对？ 哎，人是杀赌的嘛， 话分就是两头说，啊， 是是是， 看你怎么听吧， 哎， 是 是是，是 不是？ 哎哎哎， 反正这个事儿吧，现在好多人也说了， 嗯， 现在我也不说那个什么，哎，我要保留我的隐私什么的， 嗯， 好多人就说我在现在这个状态下，我感觉我没有隐私，你这什么东西，只要是电脑上一出来，马上他就都知道了。 本来嘛， 嗯， 你比如说面部识别系统， 对 吧， 啊？ 现在咱们经常会使吗？比如说手机开机， 对 啊，银行， 对， 进入小区， 嗯， 哪怕什么健康码，对吧，都人脸识别， 对， 你只是看到了一个，你说哎过期了啊，我再重新拍一个， 对， 离这个圈近点儿 啊， 眨眼睛啊，微笑，以为是这样。你知道后台 哦， 后台看的可比你这个拍的这个要 清楚多了， 不是要利索多了 啊， 啊可不是个圈 啊， 特大 哦， 你身边的这些场景啊什么 的， 那当然了 啊，真的呀， 那当然了， 妈呀，是这样的。 一旦你比如说哪天你要给你哥们儿啊或者姐们儿要转个钱， 嗯， 啊，人说快点啊， 嗯， 你那时候啊，比如说正试衣服呢， 嗯， 啊，或者说正在那个浴室里呢， 嗯， 我建议你就不要先人脸识别了，不太安全。 哎哎，对，现在这个问题真的是，前两天我还在纠结一个事儿，就是人家又让我注册一个什么东西，又要获取我的这信息那信息， 嗯， 我原来对这些事挺抵触的，全是拒绝拒绝拒绝拒绝，后来我发现你拒绝了，你就真那个不给人家这些东西了吗？ 不，你真拒绝了以后发现 你不能用， 哎，这 app 人不带你玩， 对，不能用。还有就是你想着有时候你我得故意得藏一点自己的信息在点什么， 嗯， 后来你发现你即使在注册的时候没说，在那里头其他的软件里头也都有这些， 藏不住， 所以后来我就已经放弃了，就是只要是人家让我注册什么， 嗯， 交什么东西，我现在就是毫无保留的， 嗯， 要车号给车号，要这号给那号，反正就都给了， 嗯， 啊，希望就是咱们的监管部门能把他们管好吧，嗯， 那当然 是吧， 那当然一定会的， 哎， 啊， 对对对， 相信我们啊， 嗯嗯， 今年的1到10月全国新能源汽车的销量突破了250万辆，同比增长了1.8倍，目前全国新能源车累计已经超过了700万辆，绿色出行的同时，充电排队、充电桩安装难等情况也频频出现。那记者呢，在北京的一些小区了解到，因为小区充电配套容量不足，有些小区已经停止装充电桩了。 嗯， 有一个小区里呢，目前有近200台新能源车，其中100多台无法在小区内充电，只能选择离家几公里远的公共充电桩去充电。统计数据显示，在北京的1.2万个居民小区当中，有2700个老旧小区，户均停车位不足0.5个。近40%的私人电动汽车的车位根本不具备安装充电桩的电容条件。 对，你看现在这个也是一个摆在想买电车的朋友面前的一个大问题。 是是 是，一是没车位，二是就算有车位，嗯，要么是移动的那种，不是你固定的， 是 要么固定的物业也不给装，或者是说你不是我们不给装啊，确实这个状态是不符合安装那个条件， 啊， 对， 对，确实是这样，确实是这样。嗯，小区可能本身 老， 对啊，都不具备嘛， 对 吧？而且除了这些之外，你比如说那天上节目的时候，有一听众朋友就问了一个问题，问完了以后，后来人专家的解释，我想哦，有道理，有道理。 嗯， 因为原来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那位听众朋友问的就是。不是充电桩啊，他就说我停我们家那个我那车位， 嗯， 地下车库我那车位，我就怎么着拿遥控器都锁不了车 哦， 开车也费劲， 哦， 所以以至于每次到家我都得拿我那个 机械钥匙， 机械钥匙锁开，只能这样。 哦， 说我这钥匙又有电，对吧，就都没问题，我在其他地儿也行，怎么就到我这地下车位我这就不行了呢？ 遇到信号屏蔽器了是不是？ 后来我们就提到了，说是不是那地儿有干扰啊，有屏蔽 啊。 他说没有啊，我的左邻右舍都是车位啊，人家都挺好的呀。 哦，人家都能丢丢， 对呀， 丢丢不了， 对呀。后来人专家说了一个，然后这位听众朋友就去问物业了，果然就是这么回事 啊。 后来专家说好，这些您都没发现问题， 都排除了， 那很有可能您这个车位的底下是您这个小区的管线通过的地儿。 管线通过的， 也就是说您这底下比如说有那种大的管子 光缆， 哎，比如说光缆啊，电线啊，从您这个车位底下过，以至于它对您这个车的这个电动系统 有干扰， 是有干扰的， 哦， 以至于屏蔽了，你怎么着都锁不了车，以至于你到其他地方锁车没问题。后来一听有道理哈，于是又去问物业了，果然物业说对，就是从您这底下走的。 哦， 后来 赔我， 那倒没有，后来说那没问题 啊， 给您换一车位 啊， 您去那边 啊， 那个车位给您 啊， 哎，锁没问题了。 哦，我还以为是有那种屏蔽器的，好多好多年前不是有那种小偷 啊， 是吧，就是在那个停车场，他弄一个那种什么信号干扰器，你夸你进去了，你一摁，你咱们习惯性的也不怎么拉车，摁完就走了嘛，对吧，他就用那屏蔽器一屏蔽，你就等于没锁上车，他就进你的车里给你洗劫一空，是吧，我还以为是这样的。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哦， 没有 说明人家这物业态度还不错的 啊，还不错还不错， 是不是 还不错。 哎，现在我昨天跟一个朋友聊天，就是我们小区那个业主群里头，大家在聊天，哎呀，纷纷在说物业的问题，说物业这儿不好那儿不好，然后有几个业主一直没有参与，这其中就有我，因为我最近不是转了一圈周围的小区吗，我原来呀也觉得我们小区的物业不是太好，但是后来你转了一圈周围以后啊，你发现矬子里拔将军，你们还是不错的。然后呢，我就跟他们说了几点啊，我说那个确实啊，我就没有听过一个小区的居民对自己的物业是特别满意的，都能挑出各种各样的毛病，别管你是一块多的物业，还是普遍的三四块钱的，还是人家那个别墅区，我那天问人家有9块钱的物业，甚至还有更贵的，没有一个是对自己的物业满意的。大家普遍提出的一点就是我花这钱不值，他觉得我这3块钱应该达到的是什么什么样的服务，有人说我9块钱应该是什么什么样的服务，但是没有一个物业现在我听到的这些啊，能够做到业主说我这9块钱应该是什么什么样，一确实没有一个标准，就是你3块钱你应该服务成什么样，咱们一条一条按这个画勾啊，是吧，你就跟吃麻辣烫似的，我点了三个肉串，里头多少个海带，我吃完了以后我勾上，物业没有这个，对吧，你9块钱的你应该服务到哪些项，没有，3块钱的有哪些项也没有，或者说人家真有，咱们不知道，大家压根儿没有一个居民去查这些东西，这个沟通上一个有一个问题。 对， 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大家对于物业普遍有很多的不高兴的点在哪儿，就是业委会好像人家现在物业都摆出一副特别那个好的态度，说我们欢迎大家成立业委会，但是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你就知道可能你这个小区成立业委会是非常困难的。那天他们有一个别墅区说了一个问题，说他们是一个新小区啊，想成立业委会也是对现在这个物业很不满意，然后就开始开了很多次大会，人说那欢迎你们成立业委会啊。当时他们有一个业主就说这话说的有点假，我们要成立业委会第一件事就是把你们换掉，你们怎么还这么高兴呢，人家不说话就笑了笑。后来他们才知道他们要成立业委会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你作为这个居民，作为这个户主啊，你们家不能有任何的私搭乱建。别墅区那些房子好多人都会有一点点的违建，但是这又出现一个小 bug， 就是他们的那个所谓的违建啊，都是在物业报备了，物业允许他们自己才加的。你明白吧， 原来他们双方之间都有把柄。 你说这个咱也不能说是人家物业的计策啊或者是什么，但是这个里头你就发现它存在一个矛盾，物业允许你搭了，但是你要成立业委会呢， 你所有的这个业主什么的，比如我要成立业委会，我得有几个筹备委员会那些人吧， 嗯、 有几个头儿、 嗯， 这几个人首先，那你就要接受这个调查， 嗯、 你们家不能有任何的违章的建筑， 嗯、 那物业他说物业允许我了。物业肯定到时候不会承认的、 嗯、 所以这里头存在很多很多的你到底现在说不清是谁对谁错的地方、 哦、 但是确实搭违建肯定是不对的， 怪不得是九块一平的 是不是 开车不怕天冷，但电动车就不一样，天气越来越凉了，近期呢发生了多起由电动车挡风被引发的交通事故，那交警呢也提醒慎装电动车挡风被，挡风被呢多为连体全包围的样式，很多的朋友可能在路上都已经见过了啊， 嗯、 就是电动 很暖和了 电动自行车啊，极易与旁边的物体发生这个剐蹭吧。 嗯， 骑车的人呢摔倒之后呢，失去手部的支撑，容易导致比如说头部受伤。建议骑车的时候通过佩戴安全的头盔、戴手套、使用护膝。这样的方式进行保暖和保护， 哎，但是这样确实不如那个被子呀， 暖和， 全面的暖和。 是 是 是， 从保暖的角度讲，那个挡风被确实做的还是不错的 啊。 他现在你王威没骑过那车啊？ 没有， 我骑过那车，他现在是连体的，真是连身的，有一个是你能套的脖子上， 嚯， 就是你套完以后，从你下巴颏往下，它是一体的。 嚯， 你骑的话，你就是吹脸，风只吹到你的脸。但是你有头盔啊，你头盔你戴上那个挡风玻璃以后，你其实整个人是几乎吹不着的，这个我觉得从挡风的角度来讲是非常非常合理的，但确实从骑行的角度讲不安全的成分很大，因为它等于是一个突然一个大平面啊，一个大平面如果赶上北方刮大风的天气，你其实是非常非常不稳的，尤其正面或侧面来风的时候你是晃的，晃这个是就有很大的问题。 哦、对对对对， 比如哪怕你稍微拐一下， 嗯， 那边上如果出一个车什么的， 嗯、 一下给你刮倒了、 嗯， 这个问题就非常大、 嗯。 然后现在网上还有那种，你就说它这个设计吧，就是为了违章而设计的。咱的电动车是不允许带人的， 对 对吧？尤其是在前头，你是更不能加装的。 是是是， 比如说它本来是有两个座的， 嗯， 好像人家规定是12岁以下的人可以坐。 对对对， 哎，他现在有的好多车呢，就是验完车以后， 嗯， 好多改车店就帮你改， 嗯， 一是把你那个一超过25公里，它不就叫吗？ 嗯、对, 对对对， 把那个叫声给你屏蔽掉， 哎呀， 屏蔽掉，然后给你升档， 嗯， 升档就是你比如说 速度更快了， 原来能跑25，现在让你跑35、45， 嗯， 还有呢，有的头都给你换电池， 嗯， 就是你那电池，比如说人核定是多少多少伏的，给你换一个更大的。 要不然容易着火呢， 对，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嗯、 而且你跑的确实也快了、 嗯、 然后那个电池容量肯定也大了、 嗯、 还有就是给你加装各种座、 嗯、 包括那个储物的东西、 嗯、 我还看有一个人是前头加一个座，可能也是带孩子啊，人家出的那个就是那个被子都是为这个都考虑好了，就是在那个孩子那个高度那儿，人家给你挖一个小窗户，是一块透明的，孩子通过那个小窗户还能看到前面。你就说这些人现在做这些东西做的多么的用心， 真 但确实非常 安全，真是不 安全。 哎，对，不过说这个还可以聊一题外话，就是很多的朋友不是说嘛，预计今年冬天，有可能会冷， 对 啊，包括雨雪天气会相对比较 多 、 嗯，所以今年国产的一些品牌。卖羽绒服的 哦， 卖的特别好 哦， 国产品牌， 嗯， 就是相对于那些所谓的国外的大品牌来说，咱们是价格便宜料足， 哎， 身边好多朋友都买了。那天呢，咱们一同事新买了中国里 哦， 然后后来尝试的嘛，后来我一捏，哦天哪，真厚实， 嗯， 哎说这也便宜， 嗯 啊，多少多少钱就买了一个。我说那前两天刮大风，穿了，穿了，穿这个，我跟你说。一直提到那个下巴颏，再戴上帽子，基本上没有任何感觉了。 哦， 啊，这风吹都吹不透。 是不是这个面料， 哎，我说那还不错呀，那真是抗风了。他说，但是也有一个缺点。我说什么意思？说风是扛住了 啊。 但是风一来，你相当于就定那儿了， 太挡风 是 也不行， 是 不是？风阻太大，不过这就两害相权取其轻，是不是？宁可定一会儿，也别被吹透了、 哎， 对不对？ 是是是啊。 心越大，化如一丝尘土，随风自由的在狂舞。我要握紧手中坚定却又飘散的勇气，我会变成巨人，打着力气踩着梦，怎么大风越狠我心越大，犹如一丝潇洒，随风轻飘的在狂舞。我要深埋心头上冰翅，却有种小的勇气，一直往大风吹的方向走过去。吹呀吹呀我的脚风走，我吹也吹不回我纯净花园，任风吹任它乱，会不灭是我尽头的展望。我吹呀吹呀我只叫我害怕，我吹也吹呀无所谓扰乱我，你看我在勇敢 成小事周末版，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一到五，寒到暑，见天见的工作呀，真辛苦。出门堵，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咱得享享福。周末了，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天凉啊，好多人都喜欢说，哎，泡个热水澡吧，去去寒呢。 嗯， 也有很多人认为冬天用较烫的水洗澡可以促进身体发热，用来应对冬季四肢发凉，再好不过的一个点子了。但是洗澡水过热也可能引发猝死。洗澡猝死的主要原因是不同水温对身体造成的刺激，人体呢产生心跳加快、血液升高、神经紧张等应激反应，诱发心绞痛、急性心肌梗塞或者是猝死。那夏天的洗澡水呢，比如说这个水温啊，大概应该控制在25到37度左右吧。冬天可以再稍稍高一点，但是不要超过41度。冬天气候干，皮肤代谢又慢，不必天天洗。洗澡过勤会伤害皮肤，有可能加重比如说皮肤瘙痒啊。在冬季每周洗2到3次比较好。那如果每天洗多次洗的这种习惯不容易改的话，没事啊，那就应该多注意一下洗澡的方式。 对，我那天跟广安门中医院的一个大夫专门聊这个问题，他也说了，我说让每天洗一个或者一周洗2到3个，对于好多人来说不现实。 对， 比如说像我和王维，我们俩每天去健身， 对， 健完身真的是一身臭汗， 是 这时候你让我们憋着回家，两天以后再洗， 嗯， 这太难受了， 是是， 当时衣服都换不了，对吧？所以就是每天洗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是一个 常态 刚需 常态。 还有人呢，人家可能一天一个澡还不够呢，比如说早晨人家出去健身了， 嗯， 健完身以后一身汗你得洗一个， 嗯， 那人家比如说又工作了一天了，满脸油，身上挺乏的， 嗯， 晚上回去睡觉前，咱们我觉得东方人还是睡前有时候希望洗一个澡更舒服哈，一天可能要洗两个澡。我说这怎么办？那大夫说洗也没问题，说不要每次啊都用那些什么洗发水啊沐浴露啊，说那些多少有点化学成分，它清洁力强啊，对于你皮肤那个油脂的保护能力的破坏也就更强。他说你每天洗也没事儿，比如你早晨你说你运动完了，那身上无非就是一点汗，你多用水冲一冲，其实那个汗基本能冲掉， 对 对吧？不用说我必须得搓，我得那个打多少遍沐浴露，不用。到晚上洗的时候呢，稍微的用一点沐浴露，或者你要是天天洗的话，他都建议说你身上不用沐浴露，其实问题也不太大，对吧？就是别洗过度了。如果说我这有那个必须得洗用沐浴露啊什么。注意身上擦一点身体乳，他说这个也完全能够解决，但是确实那个家里别洗太热的那个热水澡，这个我觉得是好多人应该注意的。好多人冬天的时候一洗热水澡啊，浴室有的比较小，里头又相对那个比较闷，你温度再一高了容易心脏啊， 对对对， 诱发一些问题， 对 对 对，对 吧？你看我现在洗澡，如果我自己在家的话，我那个浴室门我一般是敞着的，就是它那个排风再排啊，也不如你敞着门的它那个空气流动性 是 那么好。当然这就是看您家里条件是什么样，主要我那个卫生间就很小，两三平米，你要是关上门你在冬天洗热水澡的，外面又冷里边热，那个雾瞬间就把就感觉是一个桑拿房了，你在那里头就会有点憋气的那个状态啊。但是还是那个提醒大家，在这个时候身体健康一定要注意，冬季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确实是高发的时候啊，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洗澡的时候，一是不要过于频繁，二是适当的身体该抹一些油就抹一些油啊。 接下来咱们关注一下职场啊，文科就业难，文科女生就业更难。事实上呢，在高考大学毕业找工作当中，女生想要获得一份体面的工作，更要层层闯关。在男生更多的专业当中，女生少被视为理所当然，但是在女生较多的专业，为了争取到男生来就读，一些慷慨的校方会为他们设置更低的录取线。人文社科艺术类专业本科就业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落到了文科女生的身上就更深了一层。文科女生的找工作难反映出的是女性整体的困境。由于男女的生理上呢是不一样的，一些需要力气的工作可能男性的优势会更大，但这也仅仅只局限于少部分特定的工作，绝大部分工作呢不需要拿性别来做筛选的标准，那对于人的判断更应该回归到人的本身来看，所以还是希望男女要平等。 哎啊，这个女生文科找工作难，我倒不知道这个是怎么统计出来的、啊、 真是， 对吧？那个我们都是文科专业的，我们专业的这个女生找工作我觉得起码没有比男生难，对不对？ 还好， 对吧？就是起码大家是处在同一个水平线上，不存在说我们这个专业感觉好像男生就更好找工作一点、女生就更差一点、反倒是我个人觉得女性在我们这个工作行业里头好像比男生的优势还挺大的。 相比之下吧， 对， 相比之下，而且我倒是觉得有一些需要细心呢、需要认真的工作，偏文科的啊，可能还是需要女性更多一点。 对， 哎，真的是这样。你比如说，我今天看了一个最新的数据，这个数据呢，就是啊、职场人，就是所谓的360行当中，现在就是所谓的挣钱。就是你挣的钱，比如说月薪也好、年薪也好，平均值啊， 在什么档次？ 哪些行业排名在前头？排名第一的当然就是大家所熟悉的 IT 行业 啊，对对 啊，一直是异军突起的， 对 啊，我找了一下前十， 嗯， 没有咱们。 你看看人西二旗房价就知道了，是不是？咱们确实不可能，咱们毕竟是一个小众行业。 哎，是，包括你比如说现在热门的在大学的学科 啊、 嗯，热门的啊，就我一看排名前三的，当然也没有咱们。 那肯定 啊， 咱们这个一年招不了多少人的行业。 哎、是是是，那、嗯、你想，像大学基本上排名前三的，说现在哇特别热、 嗯、 啊，排名第一的。一定是财经方面 啊 啊，学经济啊，学贸易啊，啊学财，嗯，学 金融方面， 哎，对、 啊， 这是第一，排第二的教师， 教师， 哎，就这个也很热， 啊、 因为那个在教育这个方面，咱们很重视啊， 对， 哎，所以这个 尊重 是的，是的，是的、 啊， 这是排第二的， 嗯， 你知道排第三的是什么？ 第三厨师， 错，大学啊 啊啊， 排第三的。学医的， 学医啊、哎，医生， 对 啊， 这个是排名在前三的。后来我一想，哎，确实是， 应该 跟现在的现状也确实是基本吻合呀， 啊、 嗯，对不对？ 嗯、 你要说哎呀，做 IT 的，那做 IT 的有很多朋友，咱没有别的意思啊， 嗯， 不一定都是大学毕业， 哎，对， 你说 是 这个意思吧？ 是 这个意思吧？人家也可以做呀，而且非常的辛苦啊， 对， 所以排名这仨，哎，我倒觉得靠谱 啊、 嗯， 哎，我那天认识了一个原来的程序员， 嗯， 现在改做旅游了。 啊， 改做旅游了， 实在太累了。 哎，带着孩子做那个什么各种户外啊，登山。 啊、 人家给我讲述了一下他自己的这个心路历程啊， 嗯、 他比我大个两三岁、 嗯。 然后他说我干了六七年的，就是你们所谓的码农、 嗯、 程序员啊、 嗯。 他说我还是大学毕业，然后就进了公司。 嗯、 说进了公司以后，你会发现这个工作虽然挣的是比别人多、 嗯， 他也承认啊，就是比一般我们。同期的同学学其他专业的干了别的工作的我起薪就比他们高他说我们起薪可能进公司就两万多稍微干个三万多然后你再稍微厉害一点点五万多他说我说哇我说这个挣的确实是不少呀他说但是没有多少人能撑过十年他说十年是一个坎儿他说：“你比如说，你24岁大学毕业，正常的情况下，25岁参加工作，到35岁的时候，这是程序员的一个坎儿，就是大量的淘汰是淘汰在35岁左右，要么是自己淘汰自己转行了，受不了了，太累了；要么就是公司将你淘汰。”我说：“这个东西不应该是你越时间长干的越有经验呀？按咱们想。”35岁的职场人应该是在这个公司当中，如果一直干，他就是中坚力量， 对对对， 经验也足，然后身体各方面也还有，他这是最好的时候。他说我们不是这样的，他说我们呀，跟那个运动员，包括跟很多舞蹈演员，很像，也是吃青春饭。他说为什么到35呢？到35，你的身体机能你就开始明显要下降，机能下降存在一个问题，就是程序员经常要加班。每天经常要熬夜的，到35以上，你再熬啊，你真跟人20多岁的人熬不了一块儿。就是人家可能因为你会拖慢这个团队的进度。他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你到了一定岁数以后吧，你就老觉得自己懂，懂了以后呢，你就不愿意接受很多新的东西。 啊、 但是这个计算机这个产业， 对对对，更新的快， 更新的非常快。说今天人家出一个这个语言，明天出一个那个语言。你上大学刚毕业，你掌握的是最新的技术， 对对对， 这时候你肯定是应用的最熟悉的。但是在这几年的过程当中，你可能要不断的学习，你才能跟得上人家现在用的是什么东西。 对对对对， 他说你到30多岁以后，你就不是太愿意学习，学习的那个程度啊。就不如人家年轻人，相对那个意愿高，而且人家年轻人是进来以后，人就是带着最新的，不用再培训，不用再学习，所以人进来即插即用，你还得给你培训，你还不爱培训，你还记不住了，所以他说到35岁的时候，很多人要么就选择，转行了，转行了，就比如说做做管理岗，说他说但是做管理岗的凤毛麟角，因为你想100个人最后干。那出管理的就出个3个5个， 对， 也就差不多了，也不用100个人管理100个人。 对， 他说，不是所有人都能走到管理岗。他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自己啊，就算让你再接着干，你也干不动了。他说那时候自己每天干，因为大家仔细观察一下人家程序员的那个工作环境啊，他说每天就是往那儿一坐，对着电脑，一天8个小时、9个小时，你是目不转睛的盯着电脑。 而且看的都是极小的代码。他说这对于人的身体的要求是特别特别变态的。他说所有的程序员脖子肯定都有问题， 对，颈椎病。 他说他们要么就是工作的时候，要么有的人就是站起来把那个电脑都架高不坐着，为了腰稍微能舒服一点站着写。但是你想你能站一天吗？你站一天在那儿这么写你也受不了，对吧？你腰是没问题，可能静脉曲张，小腿出问题。他说还有就是脖子，你长时间你一个姿势这么盯着呀，你的脖子肯定是颈椎病不行了。还有他说就是眼睛，他说眼睛你时不时的就花的就已经不行了。他说所以我们35岁的那个程序员的那个衰老状态要比别的那个行业要衰老的多得多。他说他就在干了5年左右的时候，他说这5年啊，我花钱什么从来没有犹豫过。说确实当时挣的比较多啊。说后来发现真是不行了，说这个脖子也疼，每天疼的睡不着觉，而且经常眼睛莫名其妙的流眼泪啊，不是被自己工作感动，就是眼睛特别难受。他说偏头疼，工作压力大，晚上还经常睡不着觉。他说我不能再这么活了，说我再这样的话，我可能活不到40岁，我可能就完了，就跑出去徒步。登山，哎，玩儿。他说这自己玩了半年，颈椎病好了，因为每天都要抬头看看方向，看看树什么的，看看星空，慢慢的好了。所以也给大家那个提了一个啊，就是很多行业确实像刚才王维说，统计出来，公认的确实是最挣钱。 对， 但是您能挣几年？挣完以后您能不能接受它对于您身体的那个伤害程度，是吧？所以就是有利必有害，对吧？ 挺好。你想现在最流行说的一句话嘛，叫不奋斗那个无青春嘛。哎，就青春那咱别虚度， 按你的话说就得用来挥霍，是不是？ 那咱 使劲得造， 哎，用在工作上造，这挺好。 对 啊， 前期多攒点资本，后期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 哎，对对对，就是啊。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总觉得日子过得有一些极端。我想我还是不习惯，从默默无闻到有人喜欢。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总觉得钞票一点比一点难赚。朋友常常有意无意调侃，也许有天改名叫周转。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我看那前方怎么也看不到岸，那个后面还有一半天在追赶，还有写一首皆大欢喜的歌是越来越难。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陌生的城市何处有我的期盼。离别了家乡的伙伴，现在的我更觉得孤单。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女儿说六加六结果等于13。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基本上这个很难。 我最近比较烦，我比你烦，也比你烦。我梦见和范岛爱一起晚餐，梦中的餐厅灯光太昏暗，我偏寻不着那蓝色的逍遥丸。 人生中有远的近的麻烦，太太每天嫌我回家太晚，有妈妈嫌我长得寒酸，虽然我已每天苦干实干。管他什么天大麻烦，久而久之我会习惯，天下没有不要钱的午餐。 太太发现秘书裙子很短，她就买了8000块的耳环。 女儿太胖，儿子不肯吃饭，车子太烂，银行没有存款。 妈 些高不可攀，最近比较烦， 比较烦， 比较烦。我只是心烦，却还没有混乱。你们的关心让我温暖， 家是我最甘心的负担。 不烦，我不烦，就一点烦。 你比我烦， 我情愿心甘不烦， 不烦， 我不烦， 不烦， 我不烦， 我只有一点烦， 不烦， 我不烦， 不烦， 我不烦， 我真的不烦， 不烦， 不烦， 人生很灿烂， 灿烂， 我不烦， 不烦， 你比我烦， 你比我烦， 你比较烦， 你比较烦， 我不烦， 我一点不烦， 我不。 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城小事》周末版。 一到五，寒到暑，见天见的工作啊真辛苦，出门堵，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咱得享享福。周末了，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五点到六点，咱呀不见不散。 近日，苹果公司呢允许员工公开讨论工资，引发了热议。苹果公司呢发布了员工的备忘录，宣布员工有权讨论工作条件和薪酬。部分员工呢敦促苹果采取更多的措施，以消除公司内部的不公平薪酬的差异。有网友认为，允许员工讨论工资有助于消除内部不公平薪酬的差异，是公平透明的体现。也有网友认为，应该禁止员工交流工资，以免造成比较大的影响啊。 说禁止的可能是就是自己是挣的比较多那一波 啊， 是不是？ 你没事聊老板挣多少钱工资？ 哎，我发现啊，就是一般的国有企业，他那个工资相对都是透明的， 对， 大家其实也不打听， 对， 你也不用打听， 对， 因为 固定嘛。 招这个岗位的时候，可能人家写在那个招聘启事上，工资是多少，基本就有了， 对。 包括像我们这个岗位， 对， 其实工资也是透明的，因为我们招投标制度，对吧？前一年这个节目一期标多少钱？那都是已经写在网上都公示过的，你都不用问我，你自己在那网上一看你就知道了，你的工资是多少钱，对吧？但是有很多的私企或者是原来的外企还特别流行这个，就是每个人的工资啊都是保密的，不允许你谈，也不能跟别人说。我怎么知道这件事儿？你看我最早的时候从大学毕业以后没来咱们单位之前，去了另外一家，也是媒体，去了那家媒体，那家媒体呢也是被一个哪儿的公司承包的那么一个，他那个薪资制度啊就有点像这个外企啊，那个私企 公司的管理 那个状态。进去以后呢，就是他说给你定这个工资啊是多少多少多少，然后呢我一想，可能我们当时那一个屋有四五个主持人，一个人做两三个小时的节目，大家工作时长什么的差不多，做的节目类型也都是音乐节目，我觉得可能大家呀都是一样的，没什么区别。后来突然有一次和一个朋友也是同事，关系也比较好，大家偶尔聊起来这个问题了， 突然发现他跟我干一样的活，但是他比我少拿2000块钱。 嗯， 我说这是怎么回事，我说大家不应该是一样的吗？他说不一样，还有人是拿多少多少钱，那个拿多少多少钱。我觉得这个咱也不了解人家这个薪资制度到底是蒙一个算一个呀，还是是出一个什么考虑，但我觉得起码的同工同酬是应该大家都能接受的一个相对的公平的这么一个原则吧。 但也不能那么说吧，你比如说你们做的工作都是同样的、 oh. 啊，内容也都是同样的，但是那你比如说那个人比你的， 你说学历各个方面 啊 差一点， 比如说学历比你多， 嗯 啊，工龄比你多， 哦 啊，在网上收听率 比我高， 对呀、啊，点击率啊什么的收听率又比你多 啊， 然后人家的节目呢受欢迎程度又高， 还比我少拿2000块钱， 那你说这个公平吗？ 我觉得确实不公平， 对呀、 啊，应该减我的工资、 啊，所以一定会有他的一些所谓的管理的方式的，这个你放心。 嗯， 但是呢，咱们又说回头来，确实，如果要是真的做到公开的话，那可能。嗯，多多少少的会存在一些影响， 大家有矛盾。 哎，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是这样。 啊，为什么有矛盾呢？你说， 那就是我说的那个吗？就怕，对对，就怕倒挂 啊， 对吧？就比如说，好，那咱俩干的工作都一样，工龄也一样，学历也一样，做出的贡献也一样，全一样。 嗯， 我比你挣的少， 哦，你就不高兴了。 那这个就是不公平。 好。 对吧、 哦、 除非说哦，我心服口服，你就是比我这个那个都强、 哦、 虽然做的活都一样、 哦、 那我服、 哦、 你比我多挣、哦、可以、 哦、 如果都不一样那行，都一样呢、哦、 都一样 那就单说了， 那就说明这个领导在定工资的时候确实是欠考虑。 那当然 是不是， 所以这个单聊、 哦、 其实咱们再讲一个开心的。我这两天看了另外一个信息，看完了以后又觉得特逗，就是在四川的一个地儿，夫妻俩， 嗯， 然后媳妇儿就跟她老公说：“哎，晚上也没事，咱俩喝口呗。” 哦， 老公说：“行啊，没问题，喝口。” 现在媳妇儿都这样， 是是，俩人喝口。但是这老公啊，酒力真是不如他媳妇儿 啊。 喝着喝着，他老公就有点懵登，懵登以后，那你想酒后吐真言 哦， 跟他媳妇儿说：“我错了， 我错了， 我错，我承认错误啊，我现在就开始。” 这危险了啊！ 满屋啊，抽屉底下鞋跟什么鞋垫儿，这哎床 私房钱， 私房钱 啊， 嚯，到处找，哎，找出好多来 啊， 一沓儿，跟他媳妇儿说，这我藏私房，我上交、 啊、 上交，我错了 啊。 后来他媳妇儿就说。说看来以后这样的酒局每个月都应该来一次。因为他说呀，家里钱确实都由他爱人管、 嗯、 然后呢包括你比如还房贷呀、 嗯、 还车贷呀，那当然都是他爱人弄、 嗯、 那你也得给他老公点零花钱啊， 对对对， 所以每个月给他老公500块钱零花钱， 才500， 哎， 太少了， 这他老 是不是 省吃俭用啊， 是 是，或者是啊卖个废品啊，自己多留下来的一些钱 哦 啊，这 被搜出来了， 那酒后搜的， 是不是？ 哎， 要不就说那个酒是穿肠毒药，是不是？色是刮骨钢刀，是不是？你要听评书，这些定场诗还是应该常背一背。 哎 见你，若你轻轻轻轻向我靠近，或许渐渐渐渐你会忘记。我不想知道你的过去，那段让被忧伤痕藏心底，何不让它永远是你。 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城小事》周末版。 那今天的《大城小事》周末版就到这儿了。我是王维， 我是孙涛。 当然了，最后还是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到手机的各大应用超市去下载我们的听听 FM。祝大家周末愉快，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新闻2021。 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守我希望的年少。